守的人。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来听本周的资讯盘点。中国银行保监会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了通知，要求睡延养老保险产品在开发设计上应确保参保人可以活到老领到老。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了通知，要求持续加大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力度，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公正。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了通知，要求中小学教材不得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或教学辅助资料的链接网址、二维码等信息。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派出7个督查组，在全国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整治专项督查，将不打招呼、随机抽查培训机构。有媒体报道，北京在售的有机蔬菜含有农药残留物，北京商务委、工商局等部门启动联合大排查，相关蔬菜的认证机构已被暂停资格。生态环境部公布决定，废止有关排污收费的规章和文件，全面实行环保税制度。从即日起，北京一卡通试点推出电子发票服务，有发票需求的用户可通过北京一卡通 APP 在线领取。 我像是断的剑，无力冲向前，没有明天。但当我想起你，就有无穷的勇气，闭上眼睛，吸一口气，再走出心意，哪怕地动山移，只要有你在心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爱就是一切的动力。多少风，多少雨，多少雨躲过去，总有必须再相遇。挖空了心，耗尽了力，

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等六个方面主要任务。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指导意见，指出新建高铁站选址尽可能在中心城区或靠近城市建成区，切忌贪大求洋追求奢华。市场监管总局人社部印发通知，要求盈利性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名称不得含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等易造成误解的内容。教育部最近部署了2018年高考工作，强调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一旦发现严肃处理。针对用户反映在视频等领域用苹果手机比用安卓手机付费多一事，苹果公司回应，定价权100%由开发者掌握。中科院发布汶川地震十年遥感测试结果，震区大部分堰塞湖已疏通，未疏通的堰塞湖坝体稳定，风险基本消除。针对机票高价退改签问题，多家线上平台日前明确执行与航空公司一致的退改签政策，对机票产品进行更严格监管。 谁会记得你燃烧光？

这是来自于杨钰莹唱出的《轻轻地告诉你》。杨钰莹出现在流行乐相对平凡的年代，现在回想起她的歌声，就像是提前成熟的水蜜桃一样，香甜但又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似乎是带着一种羞怯的香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流行乐坛是属于杨钰莹的。91年，杨钰莹一出现就刮起了一阵旋风，在全国音像出版界创作歌集长期处于低谷徘徊的形势下，杨钰莹的甜歌却一枝独秀走俏全国，形成了来势汹汹的杨钰莹热。那个时候，大街小巷、工厂、校园，到处都是杨钰莹那甜甜的歌声，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认识到了这个有着青春靓丽外形和甜美纯净嗓音的魅力女孩。有人说是邓丽君开创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先河，而作为继承者的杨钰莹则将中国的流行音乐推向了一个顶峰。接下来继续让我们重回最经典的90年代，这是来自于刘德华的一首《忘情水》。 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

少不安。风暴渐渐升高，大地开始动摇，我在风中呼唤，你听见了吗？别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口中仍然隐藏着那句话，你爱我吗？不要怕， 这首歌曲是为你带来齐秦的一曲《直到世界尽头》。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我是英奇。 哎，今天是我和英奇来和大家互动这个小时了。我们这个小时和你聊到的话题是在你小的时候有被妈妈骗过吗？骗的意思应该是包括一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我们在这个长大的过程中啊，就是家长总会有过一些善意的谎言，就是都是为了我们好，但是往往角度呢都是以一些。现在听来啊，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个啊，你看电视不要离得太近啊，否则会被吸进去啊，这种夸张的角度来看啊。 嗯嗯嗯，我突然想起了在我的小时候，就是不太喜欢吃蔬菜嘛，然后当时那个时候流行 大 力 水 手，对， 是吗？ 然后吃菠菜的一个画面，然后 就是父母说这个多吃菠菜就能变成大力水手一样强壮嘛。 对对对，好多 人和我爸妈用过的是一个梗儿 啊， 就是哎，你看那个大力选手，你人家都吃蔬菜怎么的，你也多吃点，咔就疯狂的往我碗里加一些。 对， 然后但是真的很有用。哎， 嗯，因为菠菜它是补铁的嘛。 没错，反正还是为了你好，但是就是要通过一种特别的方法。那我们今天和你聊一聊，你小时候有被妈妈骗过吗？参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方法很简单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回复关键字母爱，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小的时候你有被爸妈骗过吗。 好，那留言入选的听众呢，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 下一首歌曲是为你带来来自于王杰和林忆莲合唱的一首《还有》。 仍旧拍击我心头，

个场景，你出现在我生命，未知的未来里未定距离，何时可拥有你？某一天某一刻某次呼吸，我们终将在分离，而我的自传 好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英奇。 哎，我们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在你小的时候有被妈妈骗过吗？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 看到有一位叫做 M 的听友说，媳妇儿感冒有点严重，陪她去医院，然后碰见一个孩子在打针，孩子问他妈，妈妈这是要干嘛呀？他妈妈说，我们来打针呢。孩子很高兴地说，好啊好啊，我要打针。没一会儿就听到了孩子的惨叫声，还大叫，妈妈你就是个骗子，明明是真打我。 这个孩子还是比较有 想象力的， 比较有想法的。对 对对对。 还有一位听友叫做林幼时啊，他说，记得小时候和妈妈说腰疼，妈妈说小孩子哪有腰，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背了个挎包回来问妈妈，妈妈我包呢？我妈说，这不在你腰上呢，你不说我没腰吗？然后我就挨打了。 看到这位听友的留言，我突然想起来，也是在小的时候，我姥姥啊我妈呀他们都说什么小孩子哪有腰啊，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就没想出来用这一招啊，就是挖个坑让父母跳进来。 对，看来他们都是聪明的孩子。 对，这个当妈的可能也没觅过来，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了，就是让你话多啊，我只给你一顿打。 是， 那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参与互动话题的方法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969，回复关键字母爱，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小的时候你有被爸妈骗过吗？ 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呢，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 憔悴，轻轻的风，轻轻的梦，轻轻的沉沉昏昏，淡淡的云，淡淡的泪，淡淡的年年岁岁，带着点流浪的喜悦，我就这样一去不回。没有谁暗示年少的我那想家的苦涩滋味，每一片金黄的落下我都想去静静依偎，每一颗透明的露珠洗去我沉淀的伤悲。像一个美丽童话，允许我为你高歌吧，以后夜夜我不能入睡，允许我为你哭泣吧，在眼泪里我能自由地飞。

香无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欲独在你身边。 也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是不见太阳的暖，也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有有遗憾，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远离家乡无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但愿陪你找回所遗失的永恒。当我开口，你却沉默，只剩一张。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泽林， 我是英奇。 哎，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在你小的时候有被爸妈骗过吗？说起小的时候被爸妈骗过啊，我这边印象最深的就是看电视，说被电视吸进去，然后吃西瓜，说西瓜籽不能咽进去，要吐出来，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懒，我吃西瓜就喜欢把籽全咽到肚子里，我觉得不用吐籽特别过瘾。 结果呢？ 结果就有一天这个父母就告诉你，这个籽儿要吐出来啊，你这个吃到肚子里会长出西瓜的，然后吃完还摸摸你的肚子，摸摸瓜熟没，就这样。 啊， 所以说以后心里就有阴影了，你知道吗？吃西瓜就会把籽全都吐出来。 对对对，还有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晚上总是喜欢唱歌嘛，在家里，然后 毕竟是这个爱音乐的 DJ 音 啊，对对对，然后我妈就说不要在晚上唱歌，如果在晚上唱歌的话就会招来小偷之类的这种话。 那你的歌声是有多吸引人？ 最后招来了狼。 你唱的是狼来了吗？ 对。 那在听歌的同时，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参与我们互动话题的方法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回复关键字母爱，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你在小时候有被爸妈骗过吗。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下一首歌来自陶喆，二十二。

晚上7点喽，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生活就得有点意思。我是鹿晗，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ing like a weed.